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究竟傳統的個解碼器在發燒音響入面，我剛才講過啦，信源部分呢就轉盤和解碼，咁兩樣嘢可以集於一身啦，咁呢個就合併式 CD 機啦，咁你可以分體啦，咁樣咁、那個 DAC 呢可以由係3000蚊去到300000都得㗎嘛，即係嗰個咁嘅獨立解碼器。好啦，但係喺而家呢個咁樣嘅數碼世代呢，即係 CAS 或者 FAS 都好啦，咁頭先我所講嗰個咩 music server、music streamer 咁樣，其實我解碼器佢係居住喺邊，佢 reside喺边啊？ 喺入边噶啦，如果你系 all in one 嗰啲，就喺埋入边。 系， 佢所谓解码器其实一个嘅电子线路板嚟嘅啫嘛。 系系系， 其实一个电子线路板嚟嘅啫嘛，系嘛？你拆开一个。 但系我就有少 confuse 咧，就话因为头先有讲过咧，就话你嗰个读取同埋处理呢个信号嘅啊，嗱，你个储存就一个制式啦， 系啊， 即系你呢、這个MP3 啊、WAV 啊、FLAC 嗰啲就一个制式啦。但系你去即系提取吓，同埋呢个处理佢嗰啲又另一个嘅软件嘅制式噶嘛。咁头先譬如 Amara 嗰啲咁样系嘛，就另一个 Amara 一个制式啊嘛。咁但 Amara 本身佢唔系一个解码嘅制式嚟嘅。佢算唔算一個佢同解碼咩關係先？我成日都好 confuse 喎，就係佢同個解碼本身個關係咩咧？ 解碼佢係一個 iTune 嘅叫做同類嘅嘢啦， 係嘛？ 即係Media Monkey 就係Media Player 嘅同類嘅嘢啦。咁、樣佢即係我哋去到嗰個階段咧，就真係要揾一啲專家啦。 嗱，因為你而家咧，你而家有一部舊嘅解碼器，就係、是、以前嗰啲 CD player， 即係 CD 機嘅加上嘅解碼器嘛，美國嗰個名牌啦， 係、啊，係啊，冇錯。 但你而家話要將佢升級啊嘛，即係嗰個解碼器升級啊嘛， 冇錯。 咁同頭先我哋講啲有咩關係咧？點解你要升級咧？ 完全冇關係，佢就係佢嗱，第一升級嘅咧，就係因為我能夠我第一次升級咧，就係由24/96呢個嘅制式。就提升到24/192或者24/88、24/172都得。 系 ，OK。咁但系而家呢个升级咧，佢就系 DSD 啦，可以升到 DSD， 即系去到一个 即系解到 DSD 解到 DSD 噶啦，系啦。咁所以变咗佢嗰个入边嘅 IC 啊，各方面唔同啦。 系。 咁再加上咧，佢嗰、那个即系呢一间厂咧，佢亦都公布咧，即系佢除咗话系读多咗一个解到一个嘅另外制式之外咧。佢其他嘅嗰個叫做表現都提升咗咁樣，咁所以就排隊啦，全世界都排緊隊嘅而家。 哇！犀利啊！ 全世界排緊隊嘅，咁變咗呢個係此其一咯。咁、但 係你真係要寄， 但我都仍然 寄部機翻美國。 啊，唔係，而家如果我真係超級排隊就係、是，我而家經過總代、你就要落訂， 等、okay、 佢寄零件嚟，零件嚟就去翻、那個。 由總代理幫你升級， 總代理幫我升級咁樣嘅。 係 啊，咁變咗咧。 咁但係其實喺你呢、這個所謂數碼嘅音樂系統入面咧， 冇變其他。 其實你最後都係要經呢一個解碼器先播入擴音機開聲。 而家我就係啦。 咁你係咁你之前嗰度嚟講就即係冇解碼啦。所以我好混淆。 你係咪叫 我好混淆啦？ 嗰、那個係一個音樂軟件嘅處理，咁你呢一個咧就純粹係嗰個由數碼 變翻做模擬， 模擬，因為你推出嚟係啦， 係啊，因為 那個 M 啊、那個擴音係咁 係接受模擬噶嘛， 即係嗰個即係 電壓電流嘅大細噶嘛， 即係收到乜嘢都好，佢就要將佢由 佢唔係收0101信號噶嘛， 我哋前一級嗰個咧我未必啱啊， 係啦係啦 係 啦， 估計咧都係咁講咧，就係將。佢哋喺電腦嘅資料度咧，係用乜嘢嘅形式嚟儲存？ 係 用咩形式嚟還原？ 咁但係頭先你又講啊嘛，即係市面上而家好多 music server、music streamer 咧，其實佢可以直播擴音機噶啦嘛， 直播到噶啦。 咁所以其實佢已經有個類似 DAC 噶啦， 應該係咁噶啦。 咁但係嗰只個 DAC 嘅質素咁， 即係你可以咁講，佢應該咧一邊咧就有一個嘅佢自己叫做 proprietary， 即係自己研發嘅軟件， 係 就可能係 iTunes， 可能係 呢啲譬如 嗰類嘢。就做咗處理咗第一部分， 係 跟住第二部分咧就係另一個就係個叫做數碼去 模擬嗰部分，就係嗰個解碼器嗰部分， 應該就係咁睇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睇啦，即係兩嚿嘢嚟嘅，咁所以俾啲錢都值嘅。 哦，咁但係個問題，你而家嚟講係咪用緊一個呢啲咁樣嘅 music server？ 因為我唔係，我而家目前就係仍然用一部台灣品牌嘅 notebook 就係 SSD 嚟嘅 SSD 即係叫做固態嘅 硬碟機啦， 固態硬碟機就將用一個 FUBAR FOOBAR 又係一個軟件嚟嘅 FUBAR 2000 就作 為我嗰個嘅叫做音樂嘅檔案嘅 處理 音樂檔案處理啦， 音樂檔案處理 音樂檔案處理 咁然之後咧，佢就將嗰個音樂，我揀咗個音樂之後咧，佢就經咗一個 USB 嘅線。 USB 線 就係、是。俾到我嗰部嘅 解碼器啦， 解碼器啦， 啊， 俾個 deck 啦， 冇錯啦。 咁而個 deck 咧就將佢呢個數碼嘅音樂嘅檔案咧， 咁呢個就關鍵啦，因為一般嘅 deck 咧，以前嘅 deck 咧就接受唔到 USB 噶嘛， 係啊係啊， 嚇，即係我屋企嗰部解碼器都未必接受到，即係舊嗰啲解碼器必然會插到 USB 線嘅啫。咁所以其實你都係要一啲新啲嘅， 所以我咪就退咗兩部美國嘅機咯。 因為以前嗰啲只係接受兩類嘅啫嘛，一類就係叫 coaxial 叫同軸嘅數碼線。 是 就是銅嚟嘅，即係 copper 嗰個銅啦，但係而家個 coaxial 啦。另一種咧就係叫光纖， 冇錯， 就係叫做即係 optical 嘅啫嘛。佢邊度有 USB 嘅啫？ 光纖又係我哋好多人嚇，包括嗰啲所有評論都係勾嘅，即係冇辦法。 光纖一定 冇辦法 coaxial 噶啦， 冇辦法砌嘅， 係冇辦法砌嘅。咁但係而家反而就係你而家就係佢出去嘅時期，你個full bar最後出去嗰個係要經 USB 噶嘛？係啦，冇錯。 咁所以就係要 USB 線，係 啦， 就要嗰個解碼器咧係接受到 USB 線嘅。 絕對係。咁我呢部 原先嗰部 Air 都接受唔到㗎，即係你嗰部原先 接受到，接受到，不嬲都接受到， 不嬲都接受到， 只係接受到 USB。 哦、 所以佢就 特別先進 特別嘅地方，佢只係接受到 USB 就接受唔到其他 coaxial， 係啦係啦， 接受唔到 optical， 接受唔到嘅， 接受唔到 firewire， 所以嗰度反而冇問題。 係啦。即係反而佢叫做 dedicate， 即係好專注就係為電腦音響。 問電腦音響嘅。 咁佢係有各方面嘅理由嘅，因為佢又減咗一個叫做jitter 啦，大家知道。 哦，係嗰個咩時差失真。 時差失真啊。 時差失真。 又解決咗其他問題啊，咩非同步嗰啲問題啊，嗰啲就 好多嘢， 好數碼化嘅嘢啦。 係啦。 咁但係而家咧，即係除咗好似呢啲咁專注嘅硬件製造啦，即係音響公司之外咧。大部分好似你買嗰部意大利嗰個都係咧，乜都得㗎啦，USB 又得 ，coaxial 又得，光纖又得，甚至佢啊，即係 firewire 就未得，因為 firewire 就比較更另類啲嘅，有個叫 firewire 嘅制式，就係話即係好保險嘅，就冇用到 三咩唔知四 firewire 佢就冇用到嗰個電腦嗰個 CPU 嗰個嘅信源嘅，即係冇用到佢嘅個 resources 咧，應該係佢嘅資源。但 USB 咧，佢用咗佢少少嘅資源啦，可能攞咗啲電啊，各方面。 咁即係 FireWire 應該更靚。 咁講啦，但係就即係有個瑞士嘅名牌，咪就係 FireWire 為主咯。 哦， 嗰個 WEIS，WEIS，WEIS 就係 FireWire 嘅。 咁變咗即係各樣都有唔同嘅所謂嘅市場嘅導向。咁啊，最緊要大家睇下個 荷包咯， 個投資同埋個耳仔點聽咯。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咁但係始終一點，我哋都係期望緊嘅，就係話，哇！真係有三千隻點嗰啲。佢點樣可能夠有效咁樣將佢又靚聲咁樣嚟到還原翻嗰個 file 度？呢個一個重點。咁但係越嚟越多公司，包括嗰幾大嘅美國公司啦，雖然收購合併咗之後啦，佢都已經將舊嘅碟就用母帶，即係話用母帶啦，即係用嗰個應該係咪1922個母帶嗰個系統咧，就已經係喺網上已經銷售翻啦。 哦， 即係我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嗰三。是不是三盲鼠啊？那個不 是。是的日本的爵士。 當普爵士。當普爵士。 當普爵士啦是的。 Jazz at the Pawn Shop。Jazz at the Pawn Shop。那我都是哇有 SAC 又試過那個 XRCD 又試過 ,CD 又試過。卒之真係網上我買嗰個嘅嗰個 file 咧，嗰個檔案咧 最靚， 就真係，真係就係最靚啦， 冇得拗啊，冇得講啊， 冇得拗啦，呢個就冇拗。 不過事實上咧，嗱，即係各位觀眾聽眾咧，我自己咧都係可以係即係證實嘅，真係我自己聽過啦，即係 CD 同埋呢個咁樣嘅所謂電腦嘅數碼音響比較啦，咁其實 Ringo 都曾經嚟過我屋企搞搞震嘅，不過唔係好成功，唔知點解有啲嘢唔係好兼容咧，就窒下窒下嚇。咁樣呢，但係都聽過呢，係真係呢，你呢啲咁樣嘅叫做 computer source 或者係 file source 出嚟呢，你真係覺得佢呢又真係更上一層樓，係更真係嗰個細緻度呢又提升咗㗎喎。 係 啊 所以呢個先至令人發燒喎，即係其實我最先嘅時期我都係咁講，我成日同 Ringo 咁講，我話你成日話咁咪方便好多囉，咁咪慳位好多囉，咁講真慳位對我嚟講呢係都係有吸引力嘅，但係方便對我嚟講呢係冇吸引力嘅，點解呢？因為我哋而家呢已經越嚟越錯，越嚟越似 War E 嗰套電影入面啊，匿喺個太空船上面嗰啲人呢，乜嘢都有人幫你代勞呢，方便到咪變曬黐肥肥仔肥女嗰啲手腳咁樣啦，係咪？我就唔想唔方便，其實你 叫我即係起起身去換下碟，有咩啫？其實你聽音樂都已經係好唔健康，即係冇運動咁嘅意思啦，係嘛？咁你換碟其實好事嚟噶嘛，你仲方便喎。哇，攞住個咁嘅 iPad 啊，或者咩 Tab 啊咁樣樣揀下揀下咁就換碟喎。其實我唔追求呢樣嘢，我唔緊要。但係當然佢最能吸引我就話：喂，唔係喎 ，Eddie， 佢音質真係靚咗。嗱，呢個就最你知對我哋發燒嚟講，最緊要最後都係講個音質啊嘛。所以音質都係靚咗，所以我咧其實都會係。即係朝呢個方向進發嘅，雖然我而家即係一路集住都好幾年啦，係嘛？咁啊，即係 Ringo 就走先咗好多年啦，起碼差唔多成四五年啦，而家 四五年啦， 係嘛？好啦，嗱，咁你而家好啦，講到呢度，仲有乜嘢想話係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下，或者提點佢哋嘅咧？即係要走呢條路， 最重要就知道自己係嗰個重點係想邊樣啦。即係正如你話，哇， 方便 我真係要音質嘅， 慳錢，咁就做啲非法嘅嘢，我梗唔贊成啦。 冇錯啦，方便就好 方便，慳錢，同埋音質。嗱，我關係其實我最主要係講呢樣啫。 如果係嗱，我嘅其中個主因咧。因為雖然我都係撥咗好大嘅空間嚟自己嘅影音一家親啦，咁但我就咦睇睇下個櫃，我都有個特別嘅櫃，咦裝300隻我已經爆咯，唔似你咁咯， 我都爆到七彩啦， 你諗啦，我賣咗好多啦，好在啊，趁早嗰陣賣咗好多啦，咁好啦，咁好多我諗香港嘅朋友都係話，哎呀，我就想聽不同類型嘅歌，但係我真係冇辦法喎，即係儲咁多喎，咁嗰個其中一個因素嚟，咁呢個 就儲存啊，空間嘅問題， 空間問題啦。咁另外音響嗰、那個個音質嘅水平呢，就絕對係有中價位嘅器材呢已經可以做得到㗎啦， 高價位嘅表現 係啦， 係啦。 咁當然大家就要考慮啦，即係你對電腦嗰啲啊，話啊呢、這個又係乜嘢啊？即係每一個嘅硬件呢，有時你都要去翻佢個網站 download 翻佢有啲特別嘅 codec 啊，即係佢有啲叫佢個別。為咗佢嘅硬件嚟配合嗰啲嘅音響重播或者嗰啲檔案重播，有少少嘢嘅，即係有少少要跟住嗰啲嗰啲說明啊，理解 嘅 係啦。 與時並進嘅， 咁呢個都可以話係樂趣，又可以話頭痛嘅。有時哎呀，點解咁搞嚟搞都聽唔到啊？即係好似我去你屋企就咁噶啦，因為託少咗部嘢去你屋企咧，你都聽唔到啦。 係， 即係應該要託咗電腦，託埋嗰個 deck。就得，你嗰個咧，佢係要 download 佢自己嘅嘢先至可以做到嗰啲嘢。 即 係 我個 deck 就唔匹配啦。 就早爭咗少少，即 係 佢又係for 你個 PC 嘅某一樣嘢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係要做最初個 setting， 就唔似我哋話 plug and play 咁簡單。 係就唔係 plug and play。 咁如果但係而家 plug and play 都有啦，一部機已經即係英國已經有咁嘅 Unity 啊， 哦一部你搞曬啦，咁已經係中上級㗎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發燒，你覺得唔好玩啊嘛，冇乜嘢玩啊嘛， 就冇嘢玩 咯。咁嗰幾方面啦，咁就基本上嘅交流就好多，網上嘅資源亦都好多。咁即係其實同電影業一樣啦，即係以前啲人話冇理由屋企都睇到電影啊，而家我睇 冇錯啦， 我睇高清 好過去戲院啊， 高清嘅投影我隨時都 靚過戲院， 已經可以喺網上睇到啦，超高清1080i 啫，都未靚過1080p 就接近啫咁樣，咁就。即係呢個都係個大趨勢咁樣，咁亦都多啲可以玩嘅。咁但係就係講啊，因為呢啲數碼嘅產品咧，好容易就被人取代啦。 冇錯啦，嗱，即係特別要提醒大家就係呢樣嘢啦。 咁變咗你嗰個二手價值未必高啊，咁所以大家就留意啦嚇。 咁即係話咧，你話投資幾多落去咧？即係譬如起步咁樣算啦嚇，即係呢作為一個信源咧，譬如呢一兩萬咁得唔得？ 絕對啦，一兩萬 絕對得係嘛？ 一兩萬絕對。 咁如果你一兩萬啊，可能就係做到我哋以前嗰啲 CD 機，可能係4万嘅 CD 機嘅效果喎，真係。 又未 AB 比較過啦。 咁啊係啊， 咁絕對可以收貨啦嚇，一兩萬嘅信源，即係包括個 deck 啊，個 deck 就可能要投資多少少啦。 投資多少少啦。 當然而家去中價位嗰啲就好多，亦都個評價好高啦。 係嘛？ 咁我都試過幾部啦。 好啦， 咁就比起我而家， 我等緊你嘅咩？ 比起我而家， 我等緊你嘅建議 都係有差異。即係比起你而家部都係仲係有差異嚇。咁但係即係係咪就係嗰個嘅差異係幾大咯？咪睇自己嘅收貨標準咯。 即係某一程度上咧，你頭先講嗰樣嘢，科技不斷咁變化咧，係嘛？其實即係同買電腦一樣咯，咪即係係嘛？你永遠都話喂，遲啲等下又平啲又勁啲，咁就即係永世都唔使買。 啱。 系嘛？咁所以你玩呢個咁樣嘅所謂嚇電腦嘅音樂， 在你個缺口嚟講，就係點樣處理個3000隻能夠有效咁樣去存檔啫嘛？呢個就最大問題啫嘛。如果你由新開始就好容易噶啦， 基本上你喺網站度已經自己揀嚟嘅。佢仲有啲有得俾你試㗎喎，好好㗎喎，俾你試一段小嘅。 有啲樣本嘅。 俾你樣本試㗎，咁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好有成本效益㗎。 好， 係 咪？咁今日呢真係嘩，眨下眼過半鐘頭就過啦。咁好多謝 Ringo 呢就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呢個咁嘅經驗啦，好多知識啦，係咪？咁其實呢我嘅既為神功亦為弟子，所謂呢即係同佢傾嘅時期呢，我本身因為都係想朝呢個方向走㗎，係咪？不過成日懶就未正式起步啫。咁遲啲就真係啦，要搵嚟呢，搵你嚟同我做呢個咁樣嘅盲公竹啊，即係軍師啦，咁嚟睇下我即係點樣將我屋企呢嗰套咁 HiFi 呢就都將佢數碼化啦，係咪？ 不過歡迎啲網友，如果我哋講咗有啲係唔夠 update 嘅呢，就要指正我哋。 可以喺個 forum, 喺我哋呢節目個 forum 上面呢可以繼續討論嘅。好啦，咁今次嘅時間差唔多啦。 好，拜拜。 好，多謝你，拜拜。 師傅練咗尋橋摘馬咁耐，我決定要落山闖蕩江湖。 江湖險惡，寫劇本並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嘅。等為師俾個錦囊你旁身啦。 多謝師傅， 你拆開嚟睇下。 哦、cherryquark@hkreporter.com， 冇錯，寫劇本之前一定要有分場，要做好分場不二法門只有一個，就是報名參加由迷米香港聯同著名編劇紀圖合辦繼尋橋摘馬第一式之後，有編劇初班第二式，分場套路不二法，他們現在已經接受報名了。還有什麼不明白就打28927816問一下吧。 英國政府是負債13000億磅，即是10多萬億港幣，加拿大政府負債6000億加幣，即是40000多億港幣，澳洲政府這麼好又成立未來基金，真是要未雨綢繆，人家都是有負債2500億澳幣，都是大概20000億港幣。香港是資產淨值啊，14600億，是等於香港 70% 的 GDP。你跟我說話要成立未來基金，第二我真的很想問，你現在的錢都是放在外匯基金那裡的啦，你成立了未來基金，為什麼會投資好了？ 通向環球時事之門，真正言論門常開，逢星期二晚10點，劉家雄，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特約，徐依門。